为历史性七色联合声明发表45周年，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统一，英国联大委员会发表了一项声明。声明指出，七色联合声明有关朝鲜统一的基本原则全面反映在615共同宣言和十色宣言。朝鲜人民为反对外部势力的干涉，实现国家自主统一而展开斗争，对此予以全力支持和声援。